底谁还留在风雪里，多少人在命悬一线的距离，而家园硝烟起，谁能一世独立，夕阳隐去我无语、秋色落地谁尽在枫叶而去，梧桐细雨檐下转眼牵着你，这孤枕的烟火气为谁不期而遇，许下生死相依愿誓言如期，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不放弃，无奈风我马蹄扰乱了结局，红尘来去断断续续，你转身促着玫瑰间离去，也带走所有秘密，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不放弃，我们却总在沙尘里烽火相遇，宿命纠缠中你给的回忆温润如雨季里无数次的战役，如愿回到初始之地。谁叹气等风起，天子守大义，这是时期能尽人意，遇到尽而你我却不离，风飘零爱怎么证明，雨打平选择去相信，走过边境语气更坚定，彼此信守我们的初心，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不放弃，无奈烽火马蹄扰乱了结局，天涯何处能遮风雨，何处能够在一起，心平静聆听远方横笛，你在哪里，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不放弃，我们却总在沙滩里烽火相遇、直到前方狂风骤雨也迎面走过去，我们坚持守护失地，无惧敌人的来袭